是关于你啊。

你的他。 废话不想空谈，只想和你交换，坦诚相处太难，说得好简单，冷淡冷战到争端，爱得不算激烈也不凄惨，早就该一刀两断，只是不忍拆穿，一言不发，就算你不回应我也没差，没有你天空不会崩塌，别牵挂别挣扎别拖拉，会更加复杂，早已觉察，自作聪明的人就别装傻，沉闷的人不如做个哑巴，就像你无法感动不爱你的他，别吵醒装睡多，结果也要放下，没关系，何必彼此牵挂，越忐忑越害怕，越不舍越心乱如麻、哦、爱是惩罚，犯错太多总要付出代价，装睡的人可以瞒着我吗，这问题没有人可以听对话。 1984年，庄稼还没收割完，女儿躺在我怀里。给了

的妈妈。 青梅，两小无猜，日夜 相随。春风又吹红了花蕊，你今夜添了心碎，你就要变心，像时光难倒回，我只有在梦里相依偎。

盼春去永远光亮，不让地上登场，他怀中有百转柔肠，长出世的模样，他在追逐心之所向，为人人做乖张，他昨夜醉酒千伤， 起点。